我哋好中意印尼，我哋好中意香港。 香港电台、印尼国家广播电台携手制作全新节目《Hello Jakarta》，Hello Hong Kong， 联系两地听众，展示多元文化。 主持人 Sam 姚林生联同印尼国家电台主持 Sekar Dora Stefanus Agus， 每个星期同你分享两地生活资讯、城中城市、风俗民情，一起听见精彩。 Hello Jakarta，Hello Hong Kong。 三月十号起，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Hello Jakarta，Hello Hong Kong。 视像版本同日呈现。 边个啊？ 头先 边把声 ？Hello Jakarta，Hello Hong Kong 嗰个咯， 系你嚟嘅， 唔系啊， 又扮得几次啊！ 我屋企姐姐啊， 佢都系我公公啊，佢都系我公公。系 嗱咁啊，讲开就讲啦。头先咧有人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听新闻啦，就讲观音开库。 哦， 头先咧有人喺出面， 今晚借翻几阿姨咁啊？ 嗱，你话我话翻你啦，咁啊有人咧就哇观音开库。 听日， 听日观音开库，即系要借，要去借啦，咁样。跟住我话借咗，唔系，你话不借咗要还。 咦，听日听日开库咁样。 系啦，系啊，借咗要还。跟住我话 借咯，咁啊，不过借咗要还嘅。 系啦，我话还神啫，跟住之后有人就话啦， 咁知嗰啲 我去 嗰啲博伊尼嗰啲咁样借库咧， 因为去向观音借库啊嘛。 你想穿那些褲子 去博伊尼借是 吧？借內褲啊， 好無聊啊。 是啊，所以喂， 這些我們就是， 不要這麼爛開始， 這些就是在水機度出來的東 西，我不參與這些討論，又怕被拿回來被人說。好啦，開始今天的手下流程，一會兒回來就繼續有我們今個星期的嘉賓，就是有請 Sir 程乃根老師，他昨天就說了他本來不是姓程，咁今日会讲系啦，咁今日讲下奶根啊，何来啦吓？咁啊喺呢个烟雾弥漫嘅晚上咧，咁啊开始今日嘅手下流程啦吓。头先我哋仲听到啲仲烂啲嘅嘢嘅，即系例如 向住个海， 就要谂起边个咧？谂起我哋之前嘅一位嘉宾啦。 系啦， 系我谂起咧，即系以前啊，喺呢个潮湿嘅时候啊，你哋会点样处理你屋企嘅地下？我哋就会咧。用报纸啦， 报纸真系最好用噶，报纸真系最好用噶，唔系讲笑啊！ 唔系我嚟索嗰啲玻璃嗰啲水啊，你明唔明啊？ 咁当然啦，你要咁样 听啊！话时话，琴日咧我哋就讲个报纸， 唔系你讲，你继续讲啊！你头先讲，再重复一次啊！ 唔系，因为天气湿啊嘛，以前我哋其中一种古法就唔系攞毛巾抹嘅，因为毛巾咧，你知啦，嗰啲毛巾抹完咧，其实你仲有啲水渍咧，就会喺啲玻璃度嘅。 咁所以咧， 所以用报纸索啦， 提起报纸咧，我哋寻日咧都有讲，报纸就唔单止净我嚟索水，仲有好多功能噶。 例如咧，就可以训练一个人啊，有冇懒音啊、读写轮啊嗰啲啦。 你咪仲要搵翻嗰啲嘢出嚟？你话阿一哥，你今日要再落？ 你咪试翻先咩？ 咪提起报纸啊，话时话，因为我记得除咗潮湿可以用之外，我记得以前咧屋企嘅抹玻璃咧，用完玻璃水之后咧，系要用报纸去。 索索嗰啲油，即系嗰啲唔知叫咩啦。 唔系好似话油墨咧，系可以令到，因为报纸有油墨啊嘛。咁油墨咧就可以令到嗰啲面咧就系更加干净。 我听翻嚟冇水印咯，会 系 啦，系啊。 但系报纸仲有另一个功能， 透露咯。 就系咧嗱，当落雨潮湿嘅时候，唔系落雨湿湿嘅天气，有阵时我哋着住波鞋咧，或者任何鞋啦，咁你湿咗之后咧，啲鞋其实系好难干嘅。 哦，系。 如果你唔系搵风扇对住嚟吹嘅话咧，阿妈以前真系教咧，将啲报纸咧咁样揸埋一嚿，然之后塞入去咧， 即系好似 好快索水。 本来啲鞋喺个鞋盒入边，点解会有啲嘢卷埋？以前咪用啲牛油纸啊，嗰啲 friend 咁样噶嘛。 但报纸真系好索水嘅。 报纸仲有个功能噶， 系乜嘢啊？ 系就是、培养我嘅幽默感啊！因为提起报纸，我记得以前最中意睇咧，免费报纸入边咧就系有真系笑话呢个专栏啊。 李力持导演， 李力持导演系啊，因为我哋仲记得最尾嗰句啊。真系感謝讀者提供笑話一則啦，送上真係笑話一本咁樣嘅。 係， 我哋成日話要寄啲笑話過去俾阿李力持導演嘅。 嗯， 係啊。 唔怪之你个人咁幽默风趣啦。唔系嗱，讲呢样嘢咧，我哋其实本来琴日想讲咩咧，就话啦，啊，我哋嗰个年代咧就有一个习惯叫剪报纸嘅。嗱，我哋唔系讲嗰啲 你喺咩公关公司嗰度做，你就要剪报纸。 每一日都要剪，或者电台都系啦，电台嘅公关。 冇错啦，咁我哋细细个咧，其实我谂下由几时开始，可能小学开始会有机会喺学校订报纸嘅时候咧，咁其实老师咧就已经咧开始慢慢培养我哋一个剪报纸嘅习惯嘅。咁通常剪咩开始咧？譬如社论啦，或者咧以前咧，譬如琴日讲某啲报纸，譬如星岛又好啦吓，咁佢哋有啲教育版噶嘛，咁教育版通常咧，佢哋就会无厘拉沙，而家会仲多啊，可能有一两个 column 咧，就系讲一啲英文嘅运用，或者将某啲嘅新闻咧，佢就译咗做英文，咁老师就话咧呢啲就好有用啦，因为咧嗱，你先翻去睇咗段新闻先，即系譬如可能你睇电视新闻，你大约知道件发生咩事，譬如一哥今日就跌落海咁样啦，咁然后咧佢有英文版噶嘛，咁你就要去了解嗰啲字啦。咁好多时老师就要我哋剪低嗰段报纸开始，咁就嗰一刻开始就明白，哦，报纸咧系要有剪嘅作用嘅，即系我嚟收藏。咁当然呢个系第一步啦。 报纸要有剪嘅作用， 系啊，唔好意思啊， 呢句 有语病， 有啲语病， 唔好意思啊。报纸系我嚟剪嘅，系其中一个功能嘅，我嚟剪嘅，系啦。咁但系一哥，你呢个年代仲有冇人有冇剪报纸啊？ 我记得屋企以前系有剪报纸嘅习惯噶，即系每期咧，可能每逢星期应该系逢星期二四定系二五咧，都要剪报纸嘅。因为而家网络发达咧，你可以 check 翻咁多期嘅六合彩搞珠。系嗰阵时咧，系要剪低。 如果你错过咗新闻报嗰六嗰七个 number 嘅时候咧，你就要喺报纸 度。呢个其一啦，但系好少会 miss 嘅，即系呢啲咁紧张嘅关头，好少会错过嘅。但只不过系剪低留翻记录啊。 record 咁 系啦，即系 睇下边个 number 开得最多。 我记得有段时间。唔知屋企边位系有储低剪六合彩 number 呢个习惯，然后佢储埋喺个盒仔入边，因为你知一个格仔咁样啫嘛，咁然后就会对翻连续六期都开过一字 、 哦，今次仲唔喺咁样，咁即系有呢啲嘅习惯。咁但系如果你话自己有剪嘅话，可能有段时间有剪嗰啲，因为好多时报纸有嗰啲 coupon 啊， 系 就反而可能剪得多呢啲啊，即系例如可能牛肉饭买一送一啊， 或者老麦啊， 系啦， 有段时间咪剪个报头嗰、那个。唔知又悭五蚊啊，有个 Q 老麦嗰啲咧，有阵时佢系 成张送 一份啦、 啊， 哇，好好睇啊！嗰份 嘢正啊， 嗰份嘢真 系 好好睇 啊！喂，你唔买都要睇下真系。 系报头嗰个都系一个叫做经典回忆嚟噶。我记得有段时间就系每一日就系特登要剪嗰个可能刘慧恒日报嘅报头，然后去个快餐店就可以平五蚊咁样噶嘛。我记得有段时间咁样，跟住同埋每年嘅暑假定系唔知边一。边一个月份咧就会有一份成份跨页嘅 coupon 喺个报纸入边嘅，呢个嘅上教炸鸡同埋老麦都有噶嘛，系啊，咁然后就可能可以let's say 啦，12蚊就有个汉堡包加杯汽水咁样，咁嗰阵时就系攞嚟即系待定。即系一百几啊，将呢啲嘅 coupon 喺个银包入边，就是、必要时可能你去踢波嘅时候，前后就攞嚟用噶啦。呢啲系咁啊，但系你话如果唔系嘅话，就可能真系交功课咯，即系嗰啲 剪报、阅读报告、 月报 个个都有啦。而家即系新闻一则有冇环保新闻？阿馒头包包而家都要做嘅。咁啊嗱，即系剪报纸咧，我谂今日即系唔知时间够唔够啦。有两大嘅范畴可以讲嘅，即系一个就系同学术或者学业有少少关系，一个系完全冇关系。咁啊，我先讲咗比较老政嗰方面先。我系嗱，即系唔知由几时开始，应该咁讲。有个老师应该系小学，我谂五六年班就话啦，嗱，其实有剪报纸嘅习惯系好有用嘅。第一咧就系咧，剪完之后咧，你可以喺侧边咧就写低一啲观后即系阅后感。譬如举个例，今日咧就有单新闻，我好记得噶，1986年。穿梭机爆炸，咁当时咧，我哋个老师咧就话啦，嗱呢啲咧世纪大新闻咧，你哋买份报纸记得剪低佢，然后咧，我仲记得佢嗰阵时系买本画册啊，即系唔知画簿啊、 sketchbook 嗰啲， 系冇错 ，exactly 系 sketchbook。 你小心啲讲喎，你太兴奋你有阵时你就 系啦，一确好嘢，讲到 sketch 我差啲唔记得咗。咁當時咧，我記得就係咧，係因為好大單嘢，同埋所有報紙嘅頭版都有嗰張相，就係挑戰者號解體嗰張相，仲係有啲係彩色添嘅。咁啊，當時就屋企有訂報紙嘛，琴日都有講啦。咁我就專登咧就剪咗嗰份報紙，然後就好有心機咁樣就貼咗落去。哦，就係、是、一個大事。咁由嗰日開始咧，其實我因為我有剪報紙，即係世紀大新聞嘅報嘅習慣咧，我諗長達係三四年之久。即係我屋企係有嗰啲 sketchbook 咧，我係有一棟啊。系，譬如今日咩大新聞，唔知边度地震，即系举个例啦。咁 一路都有 keep 住，因为屋企有报纸嘛，唔想嘥咗佢。咁我就当然我唔知道后来原来有互联网呢个样嘢啦。咁我当时就谂啊，系如果我唔剪得呢份报纸，咁我第时咪唔记得咗呢件事发生咯。或者我唔记得咗当时啲 detail 就系点样样啦。咁于是咧，我就好有心机，系剪咗好几年。咁一路 keep 住咗嗰啲 sketchbook 咧，系好大动下。 你有冇定义什么系叫做世纪大新闻啊？即系某某闪婚咁样，你有冇？ 哦，冇。嗱，呢个娱乐部分嗰啲一间再讲，系啦。 但系咧，其实如果你想真系将嗰个大事记低咧，其实每一年嘅大事回顾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咧将你自己可能 miss 咗嘅咧，你就一次过 keep 晒嗰一份咁样都 OK， 叫做补翻咯。 系，同埋有一段时间我又开始会收集一啲咩咧？咁譬如咧，你留意一下，譬如喺南華早報或者 Hong Kong Standard 啦，即係兩份英文報紙咧，其實咧嗰啲攝影記者影嘅相係好靚嘅，即係譬如佢個又舉翻穿梭機咁先算啦。咁佢可能咧會有一啲可能係佢哋喺外面買翻嚟嘅相，可能係唔知路透社定美聯社嘅相咧。咁下面有一句短短嘅 caption 咧。咁通常咧嗰啲相影得好靚，即係好有 style 嘅，即係譬如唔知大地震或者唔知咩饑荒咁樣樣咁。咁佢會有一啲好。好有人性化嘅相影咗出嚟，咁嗰陣時就我就開始儲，有鋪人去儲，哇！呢啲相好靚喎， 係 類似係咁樣樣，我咪儲咗好多年咯。 我記得我嗰陣時剪報紙，即係交功課咧，係有個小插曲嘅，咁啊 剪一份馬經俾佢。 應該話大部分即係老師可能一開始我記得嘅時候咧，都仲係話你哋自己揀一篇你有共鳴嘅報導， 係 即係例如可能即係而家饅頭包包可能揀啲同環保有關嘅議題啊，即係可能 膠袋 徵 費 咁樣，咁可能寫一啲自己 垃圾 徵費，或者可能寫一啲自己嘅少少感受啊。應該理論上嗰份功課係咁樣，即係二三八字咁樣啦。咁但係老師就冇限死一定要揀港文或者有要揀啲咩？咁結果咧，真係有啲同學咧開始越嚟越離譜喎。例如是娱乐版某某闪婚，佢写咗自己对于呢两个明星闪婚嘅睇法啦， 系啦， 好啊。去到后屘体育版，例如寻晚曼联赢波， 曼联赢 唔系即系假设咁样，系啦，佢又写咗自己曼联赢波嘅睇法，觉得自己最中意边队球呢队球队最中意边个，即系例如中意杰斯咁样啦。 呢啲即系写三千字都得啦，点止三百字？ 系中文老师唔俾啊嘛。最离谱听过有个版本系攞咗富刊有篇蒸水蛋嘅报道。唔係報道，即係蒸水蛋嘅，即係你時有時有啲食譜喺嗰度噶嘛，咁佢就講咗話，其實自己有幾中意食蒸水蛋，就寫咗篇二三百字 嘅。你先咩先？但係點解唔准寫呢啲咧？其實 嗰陣時係咁噶嘛， 因為其實都係一個練習嚟噶嘛，係 唔係咁諗噶嘛？ 但係老師覺得開始即係越嚟越離譜，即係蒸水蛋佢都寫咗二三百字關於自己有幾中意食蒸水蛋，但係同你閱讀嗰篇嘅文章或者閱讀嗰篇嘅報紙係冇直接嘅關係噶嘛。即系你唔系回应紧篇报纸嘅食谱咁样噶嘛？咁所以后屘， 但如果我回应翻个报纸嘅食谱又得唔得咧？ 咁我唔知得唔得啦。咁但系老师就为咗避免大家再有呢啲嘅走遮面位咧，就话以后所有嘅即系呢个月报嘅功课咧，一定要攞社论。先至可以過關咁樣， 當然好事嚟嘅， 係咁啊，另外一樣嘢嚟㗎啦，已經係啊。咁但係我幾 會冇趣味嘅喎，對於同學仔嚟講。 嗰時睇翻大家寫蒸水蛋啊，同埋曼聯中意邊個嘅時候係幾好笑嘅。 係咯，都幾好啊。 你有冇咧？你嗰個年代。 其实相对地呢如果中文報紙就係比較少嘅，咁但係反而我譬如我小學嘅時候咧。咁唔知點解老師就係突然間就叫我哋自己喺屋企，因為我小學冇得訂報紙㗎嘛。咁就突然間就喺個班房嘅個壁布嗰度呢，突然間就好，我哋呢期呢就要做一個唔知咩報紙嘅唔知咩原地咁樣嘅，類似係咁啦。咁你哋呢有啲乜嘢睇完嗰啲報紙你覺得呢嗰篇嘢好呢，你就拎返嚟跟住呢就黐好佢，咁就釘落嗰個原地嗰一忽嗰度啦。咁呢呢、這个都几考功夫㗎，我觉得啊，究竟揀啲咩呢，即係呢个世界如果冇得揀就最好啦，有得揀你就会唔知点揀好啦。跟住后尾呢我就攞咗阿媽嗰啲明州啊。 係。 因为呢啲明州嗱唔係明星嘢，明州里面呢，因为我媽介绍我睇洋葱头㗎嘛。 哦、因为嗰阵。林振强先生。 係啦，林振强先生呢佢成日都会有一啲押韵嘅好似打油诗咁样呢。 今朝。 唔系即诶，系啦系啦， 嗰个系太公布啦， 即系 金小文咯，两样嘢嚟 嘅。滚嘅，咁但系咧，佢唔系就系四句嘅喎，佢好有心机， 系啊，杨宗头其实好睇， 好长一条，即系你谂下明州嗰个版面，其实即系嗰旧嗰啲明州系长噶嘛，大本噶嘛， 咁佢就一流嘅啫， 佢就唔 系 成个版面咁大，但系起码咧，我谂嗰度如果四句系一格仔嘅话咧，佢最少有四格嘅， 系系， 咁就系讲每次都系讲一个题。跟住咧，我媽嗰陣介紹咗我睇之後咧，我就覺得好好睇，同埋咧，我覺得嗰啲咧係唔係都走嚟同你玩押韻咧？可能就係由嗰陣時開始，你會覺得哎呀好得意啊！咁所以你就會跟住佢咁樣寫嘢。咁然後咧，我就自己儲咗幾嚿呢啲咁樣嘅嘢，即係每一期有我又剪咁樣啦。咁跟住我就自己黐咗落去個嗰個畫紙上面，跟住就貼咗落去嗰個報紙嗰個咩原地嗰度俾大家睇。咁但係冇人睇喎。系冇人，因为咧，小学生 系， 我唔知同围村嘅同学仔咧会崇尚自由有关，定系大家都唔好学啦，我唔知啦。咁咧就纯粹就即得几个人咧搵啲嘢翻去黐咗就算数，然之后冇人睇。咁我就捉啲同学，即系等于我写呢个纪念册， 系 咪？ 系 写纪念册一样咧，等我包办咗佢啦。咁一样嘅，咁跟住我就咩咯，我就。你笑咩啊？ 我冇 啊，系咪啊 ？anyway 啦，咁咧跟住咧，我就将我就带咗，我就带咗啲同学仔咧。 知系一个笑 咩？我头先讲咗，我都有少少谂呢个问题，是但啦。咁跟住咧，咪大家会唔记得噶啦？算啦，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叫啲同学仔，喂，你过嚟睇啦。咁我就逐只字咧就读住。嗱，我读一次俾你听吓。系。blah blah blah 咁喺度读咯。系。就系咁啦。 系咯。 系啊，我都唔记得咗。 梁丽勤真系好一脉相承。 系啊，梗系啦，阵间你就知。 好贯彻。始终啊，个人系， 咁我哋要播一部时先喎，而家 系啊， 不如八点几我哋听首歌先啦。 好啦，嗱，即系报纸，我当时啲老师啊，讲最重要系咩啊？ 咩 啊？我睇天气啊， 睇时间、地点、人物。 哇！哎呀，但系报纸仲有好多嘢未讲。 我哋真系翻去问噶，呢篇嘢几时写？关于咩事？有啲咩人喺入边？发生咩事？咪就系咁样咯。而家八点二十七分，有刘伟恒、刘礼勤同埋一系直播室。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八年，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现在往面重演。想起往我共着你的一天，一种。两个梦已永不变，成长终会癫，只管勇闯决心向前。回忆的碎片渐渐沉落像预演，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八年，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想起偶然，抱歉没法于身边，不必妄言。我会在你记忆中不改变。有点怨言，常奢想某天一直陪伴你身边。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八年，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现在往面重演。想起偶然，抱歉没法于身边，不必妄言。我会在你记忆中不改变。时 家系晚上嘅8:29，郑中基嘅时间、人物、地点。转头翻嚟咧，喺首歌流程当中咧，就继续有程乃根老师啊。咁啊，今日咧就会慢慢讲佢轻轻接到少少港台嘅轨迹噶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港区人大代表团副团长陈勇话，代表团下午在入住的北京饭店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海关总署副处长等多个内地官员参与。陈勇话，人大常委李慧琼在会上提出，希望将内地旅客免税额由5000元增加到30000元，相信当局会仔细研究，希望有进展和好消息。另一个港区人大黄冰芬话，向海关总署建议延长受欢迎的铁路口岸福田和罗湖的通关时间，平日延长到凌晨12点，周末和公众假期延长到凌晨2点，又建议24小时通关口岸应该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布局，方便不同区域的市民进出，有助两地居民来往。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此感到鼓舞。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以及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对一国两制实践有重要意义，特区政府会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发挥好爱国者治港的力量和价值，团结各界，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原定听日结束北京行程的李家超又说，在相关部委的安排下已经完成主要行程，提早在今日回香港。翻嚟本港，房屋局话，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经检讨之后，建议2024-25年度嘅一人同四人家庭嘅建议公屋入息限额冻结喺现行水平，而两人、三人同五个人或以上家庭嘅建议公屋入息限额就按检讨结果上调。同时，所有家庭人数住户嘅建议公屋资产限额会较2023-24年度上升3%。当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说，小组委员会建议下年度一人和四人家庭公屋入息限额冻结在12,940和30,950元，二人、三人和五人家庭就分别上调180至560元不等，而六人家庭或者以上家庭就上调1,470至1,960元不等。当局认为有关建议已经考虑当下的经济状况，而建议将一人和四人家庭的公屋入息限额冻结应该为普罗大众所接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初时有雾，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气温逐渐下降到夜晚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朝早，气温降到16度左右，随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 志，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宣布是佢入行以嚟第一首要重录嘅作品。 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涉自有害。错在莫奈如更改。 林峰话第一次录呢首歌嘅时候咧，仲忙紧拍嘢，所以冇机会练声练气。出到嚟嘅效果咧，硬系觉得争啲嘅，于是主动要求择日重录，因为咁先对得住呢一首难唱但系好听嘅旋律。作曲吴林峰，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上榜五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林峰无伤大雅。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多姿多彩的电视节目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 资深电台人刘伟恒、梁礼勤邀请电视业前辈程乃根和听众重温他的电视风云半世纪。 无畏更无惧。 请述你落嚟香港的时候呢，咁是你爸爸嚟咗先，跟住之后先到你。 冇错啦，咁样。我哋就正式申请嘅。咁就申请嘅过程当中，我老妈只话我哋冇办法生活到啦。一定要上去搵返佢爸爸。等佢一齐乜嘢。当时嘅政府呢都好可能仲需要我老头子返去见佢哋㗎咁样。咁就话好啦。嗱，你見到佢嘅時候，叫佢翻嚟見我哋，我哋可能有啲好嘅工俾佢做都唔頂嘅咁樣嘅。 都係因為佢軍人嘅身份， 佢軍人嚟嘅。咁當時呢種嘅説話啱定唔啱，冇人知嘅，係真定唔真又冇人知嘅，因為你冇辦法去評估歷史噶嘛。 你亦都翻唔會翻上去啦。 係啊，就當時我老頭子就遭遇過一樣咁樣嘅情況，好若干年咗之後咧。佢姓程啦嘛，咁啊带住姓程嘅全家人都翻去大陆去祭祖嘅，我哋去翻湖南嗰度去拜山， 证明阿程辉个底系干净。 姓程嘅人去拜姓彭， 咩事咧？哇！即系中华大地都有唔少呢啲故事， 好多噶，真系，即系话一个大时代嘅变更咧，就产生好多事情。 请 Sir， 咁嗰阵你几多岁啊？ 我嗰阵时改姓嘅时候咧，我都成11、12岁噶啦。 哦，咁都好啲。 系，我做都姓彭咗，成 11、12年啦， 11、12年啦。 咁乃根呢个名有冇？ 乃根就一路都系系我契爷改嘅。 哦，有冇解释噶？ 即是根基咁解，乃是根基。 哦， 系 乃是根基，呢个名好。 诶，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噶？ 我有个家姐， 有系根乃字派定根字派？ 佢唔系，佢咧就系因为。佢喺海南島出世， 海南岛嘅short form 咧就叫做鲸啊， 哦， 鲸啊嘛，鲸州啊咁叫海南岛啊嘛，咁佢叫做鲸知， 哦， 即系鲸嘅知识，好天之角色咁样样，即系咁样改咯， 哦， 鲸知 好有， 系啊， 好意思嘅， 少少书卷嘅 喎，系啊系， 所以后来啊，请 Sir 咪。床前明月光 是 不是是啊，系 咪？ 嗱，睇书卷嚟噶。 哦，咁你就系即系拉仔咯。 拉仔， 唯一嘅一个。 其实就有我妈妈生咗七个，但系喺嗰啲咁嘅时代，唔系咁容易养大。 系啊系啊， 而且都喺个战乱时候啦，咁， 嗯， 变咗有啲系养唔大，系， 嗯， 得我家姐同我 哦 系养大咗嘅啫。 咁，嗯，结果就即系辗转间就嚟咗香港啦。 嚟咗香港 系啦。咁早期喺边度生活噶？阿请 Sir 喺广州啦。 即系你香港 啊，嚟咗香港喺一个地方，你知唔知道狮子山隧道火车窿出嚟九龙呢一边咧，侧边嗰度咧就叫做九龙塘村。 即系而家有一城出嚟嗰度， 冇错啦。嗱喺呢边咧就系真光女子中学乜乜咧，就 是， 九龙塘啊，嗰啲全部系九龙 故居啊。 另外呢边嗰啲咧叫做九龙塘村。 系 当时隔开呢两个地方咧，有好多嗰啲栏杆啊，铁栏杆嘅。即系你 火车轨， 唔系火车轨啊，铁栏杆嗰啲等于系戒严嗰啲铁栏杆嘅，因为佢呢个系有钱嘅区域， 哦， 我哋嗰边穷人嘅区域， 系 九龙塘村咁样样，佢未必系特登系咁样戒嘅，只不过系分区域。咁， 嗯， 我哋咧就嗰啲人想过去行 shortcut 咧，我哋就响嗰啲栏杆尖嘅，每条栏杆都尖嘅，摆啲石呢边摆两嚿石，嗰边摆两嚿石， 哦， 我哋揽过去 咯，咁样 系啊。咁， 哦， 我记得咧，我去割盲肠啊， 嗯， 我妈咪孭住我咧，孭住我一路走去九龙医院， 嗯， 就要揽过嗰啲咁嘅栏杆，响， 嗯， 九龙塘一个地方，慢慢即系孭住我走去九龙医院， 哦， 就去割盲肠。 哇，其实行去九龙医院都几金噶， 要孭住 系咯。 嗰阵时边有钱搭的士 啊？ 系啊，边有钱？边有钱去坐公共交通？嗯，全部去行嘅。我哋细个去睇粤剧，我妈妈最中意睇大戏嘅。 嗯， 咁去普庆戏院，咁我哋住喺九龙塘村，狮子山隧道个窿， 尖沙咀。 咁你行去嘅，行去睇嘅。 哦， 咁去睇不特止，仲要打气钉。你咧就话睇睇下嘅时候咧。嗰啲售票员咧就发觉里边仲有空位，佢就平啲同啲想跟住嚟睇嘅人咧收啲钱， 哦， 收平啲。 系 嗱，嗰度有空位你坐埋去啦。咁可能系个半人抢张飞咧，你五毫子就得啦。咁即系举例啊 ，exactly 几多钱我唔记得啦。咁我妈妈嗰阵时中意带我去睇打气钉。 嗰五毫子即系嗰个售票员自己袋咗。 嗰个自己袋噶啦，嗰啲系佢哋嘅下栏，即系你卖唔晒飞啊咁。咁嗰陣時好興打氣釘噶， 係 啊， 哦，即係等於有陣時啲船飛都係咁樣樣啫嘛，即係船就嚟開嗰陣， 係啦，係啦，平啲俾你， 嗰啲係。 龙塘村一定就唔系吓九龙塘区嗰种高尚住宅啦。嗰阵时嘅生活系点嘅咧？ 系咪冇屋区啊？ 系冇屋区嚟噶，喺嗰啲山底下用嗰啲星铁啊、木板啊兴建嘅。咁我爸爸咧就租住啦，租住嗰啲地方啦。四周围就系嗰啲菜田啦，花嘅树啦咁样样。咁我哋做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有下栏嘅。嗰、那个下栏系点样样咧？就是话我哋识爬树啊嘛，因为有咩玩啫，咪爬树咯。过年嘅时候烧炮仗啦，咁啊，咁就爬树好叻嘅。嗰啲农场嗰啲主人家咧，就有好多树嘅，尤其是有嗰啲叫做鸡蛋花。你听过鸡蛋花未？ 黄色嗰啲好靓，黄黄白白咁嗰个系啊。 专系用嚟喺殡仪馆用噶嘛？ 哦，系嘅咩？ 系啊，好多鸡蛋花系用喺殡仪馆度插嗰啲花牌噶嘛。嗰阵时好兴呢啲嘅，变咗好多人种呢啲鸡蛋花嘅。咁、那个农场主人就同我哋啲小朋友讲：嗱，你哋咁叻爬树，俾啲嘢你做，一毫钱，同我哋摘晒呢十棵树，嗰啲鸡蛋花落嚟咁，每人一毫，咁我哋咪去摘鸡蛋花，咁就做外快咯。 一毫子买到啲乜嘢啊？当时 哦，一毫子啊，斗领都有好多崩沙噶啦，崩沙碎啊，即系蝴蝶啦，你知唔知啲崩沙？ 系， 咁我哋用斗领，即系你冇理由咁叻咁奢侈买成只崩沙咁靓啊嘛，我哋买崩沙碎咯，即系烂咗嗰啲崩沙碎，佢系斗领就可以一扎咁样样，我咪斗领咁买咯。 哦，即系开心噶，即系如果我能够赚到一毫子，作为一个小朋友，其实 happy 都好好噶，好 happy 噶。嗰阵时我读紧小学、中学都系六毫子一碟饭啫嘛。六毫子是鱿鱼饭啊，鱿鱼先有饭啦，咁啊贵啲系烧肉啊，嗰啲系八毫咁样， 系 咁样噶 吓。哦，正常喺边度读书噶嗰阵时？ 读过好几间嘅，我第一间咧就喺九龙塘村嗰度嗰间学校读啦，嗰间叫培立小学，培立小学咧。都出过好多名人嘅，孤伟其名啊吓，咁就喺香港电台都做过嘅，我唔知佢介唔介意我讲佢嘅，所以我都系唔讲吓。 而家话俾我哋听 ，off mic 之后 ，off mic 话俾你听吓，咁就喺嗰度读书，咁嗰度读书咧，读下咧好得意嘅，我哋嘅老师俾人挖角，由呢一间学校去另外一间学校，个老师居然话：，喺各位同学。我下学期咧就去呢间学校啦，有冇边个同学跟我 跳槽派队 嘅？卒之咧就我同一个好好嘅同学，佢而家系牧师嚟嘅。 哦， 我同佢一齐跳槽去跟嗰间学校，去嗰间学校读书。咁、那、嗰、個、学校比较贵啲咁多，读下嘅时候，我老豆就同我转校去啲平啲学校。 哦， 咁啊一间咧就叫陆君子弟。华园职工会学校，头先我讲， 因为爸爸做陆 军部做杂工啊嘛，佢点华人杂工，佢有个工会噶嘛，咁佢哋原来佢哋即系好有一个点啊，社会嘅嗰种责任，开啲学校，开啲义校，收平啲啦，俾我哋啲职工啲子弟去读啦，咁啊开咗一间学校，咁我去嗰度读书，咁嗰度咧就系租一层楼噶嘛，一层楼一个课室里面好多班噶，一二三四五六年班都喺一齐上一个班，嗰啲叫复合班，复式教学。咁而家老师一教咗之后，而家三年班，好跟住四年班，四年班上堂，而家教四年班，其他嗰啲系做功课。 哦，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啊， 一个阿 Sir 啊，教晒六班。 系 啊，但你如果系音乐嘅，不梗系第二个老师啦吓。咁啊，跟住之后咧，啊喺嗰度我都好犀利噶。读完六年班噶，咁我考第二噶，但系全班得两个人嘅，全班得两个人嘅， 系咁即系包尾喎，亦都系 包尾噶， 系咪咁唔系一啊二噶啦 ？OK 嘅成绩应该都 咁其实成绩唔好嘅，有一段时间我又去咗一间条颈岭嘅学校去读书，咁条颈岭当时咧都俾啲难民去读噶，我哋属于难民嘅，喺嗰度读书咧。就好好玩嘅，我哋淨係游水啊、捉蟹啊、微水落去捉魚啊咁樣樣，係嗰啲生活。 其實呢個國際學校嘅模式嚟喎， 係呢種模式嚟噶。嗰陣時已經有啦，我哋嗰陣時你知唔知啊？個海上邊咧，成日有啲漁民咧，為咗捉更多魚咧，佢唔係釣，唔係撈魚，佢係炸魚炮啊！ 哦，即係炸彈啊！ 即係魚炮，佢哋自己製嘅魚炮掟落海度，砰砰一聲。附近啲魚咧，全部暈曬嘅啫，即係唔係食？你喺好近嗰啲，咪俾佢炸親咯。咁啊，炸咗魚炮，咁佢咪 將嗰啲浮浮沉沉嗰啲魚咧，佢就撈起咗，咁今日嘅漁獲就咁樣啦，就佢撈唔曬噶嘛。咁我哋嗰啲學生咧就未水去將嗰啲佢有剩嗰啲， 漏網之魚啊，正所謂。 咁我哋就攞咗出嚟，就孝敬我哋住喺課室後邊嗰個老師咯。 有 陣時我哋去喂蟹啊、捉蟹啊，捉到就孝敬老師，老師煮咗就喺大家一齊食咁樣嘅。 哎呀， 嗰啲學校係咁樣嘅，咁所以我細個係讀好多種唔同嘅學校，因為咁嘅緣故，我哋玩多咗咯，游水多咗咯，咁啊變咗成績就唔係咁好。 人其實天生奔放貪玩，原沒有拘束，只有笑顏。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用嚟煎蛋，其实开心好简单。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至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 卒之呢，若干年后我撞返我嘅小学毕业啦，撞返我嗰个而家做牧师嗰个同学，佢就喂彭拉根，当时仲彭拉根 仲彭緊啦， 彭拉根喂你而家点呀，毕咗业啦，我毕业啦咁样。咁佢我而家入老德会协同中学读书喎，我读中一喎，佢话你都应该系啊六完班读样，我毕咗样，我考第二添嘛，咁话咗俾佢听。咁佢话一齐你中唔中意入呢间学校读啊？我话中意。咁我系见到间校舍啊嘛，当时我已经系由嗰个九龙塘村咧。因为嗰个山泥倾泻将我哋间屋砸冧咗。 哎哟。 咁就配给咗一间洗厕区俾我哋。咁就啱啱喺嗰间路德会协同中学嘅小学部，唔系中学成间学校，佢里面有小学部就对正学校。咁我梗知呢间学校啦，我都去考啦。咁於是我就去考。考完之后嗰个工作人员出嚟同我阿妈讲，佢话你个仔考中一。当时唔系讲敏啲嘅，即系冇敏啲呢个词语，应该唔得咁。咁佢话，咁我个仔应该点样咧？佢我仔考第二个噃，咁 样。 咁佢话，五年班啦，我哋有小学部。 即系冧翻落去。 系啊，五年班佢个成绩个 A B C D 佢都唔识写。 哦， 我哋真系 A，因为嗰啲学校唔注重英文噶嘛。我又懒，成日挂住玩，有阵时咧就系唔上堂咧，趁老师唔觉又走咗出去游水咁样，咁所以就系成绩好差。咁我妈妈咧就话：你又话衰仔，你又话考第二嘅， 真系考第二啊嘛？ 系啊，就真系考第二，冇呃佢嘅。 系 咁啊，到最终咧，我就我妈妈话五年班啦，五年班啦。从此之后 有书读先啦。 从此之后咧，我同我嗰个 同学 咧， 牧师同学。 佢就相差咗 两年啦， 天共从之后一世都相差嘅，点样相差法咧？佢从之之后佢读中一，我读五年， 系啊， 佢个课室喺三楼，我响楼下，跟住冇几耐咧，佢就做咗牧师，做咗牧师，咁我咧就系嗰个教会嘅羊， 哦，佢牧师系喂养小羊，系佢嘅小羊。嗱、哦啊，你睇下，就系、是、因为咁个缘故，同我个好朋友，大家离开咗，分开咗若干年，你睇差几远，仲有一啲好特别嘅地方。 嗯， 就系、是、呢个牧师咧，就帮我嘅爹哋妈咪，包括埋我太太嘅安息礼拜，系、 嗯、 佢主理。咁、哦、我就成日同呢个牧师讲。我將來到我安息嘅時候，我個禮拜你都應該同我做喎、哦，咁樣樣。咁我就同人講啦，我話呢個人犀利啊，我只不過稍一不慎同佢分開咗幾年啫，佢就掌管我嘅生死啊，我點都走唔甩佢手指啦。 不過咧，其實係一份好長久嘅情誼啊，因為小學同學仔跟住一路 friend 到而家。 到而家我哋仲有聚會嘅喎，同埋唔單止佢啊，我哋有五個讀小學一年班嘅同學。间歇地咧，仲约埋饮茶噶。 其实好难得噶，我觉得咁 一年班、啊，我咁嘅岁数， 好多年啦，真 系。呢位牧师朋友系咪仲做紧牧师噶？ 仲做紧牧师，不过佢义务牧师。 哦 ，officially 佢系退 咗休， 但系佢诶圣职人员啊嘛，佢、 嗯、 义务都要翻去做牧师啊嘛。 哦， 咁样啊，佢仲做紧嘅。 哇，咁你即系识咗佢70年噶咯？ 系啊。 咁、你有冇教佢呼吸啊？ 哇，佢同我。都唔使噶啦，因為佢同我喺學校嘅時候咧，後屘佢讀到高中咧，我讀到初中啦嘛，咁啊參加音樂比賽嘅時候一齊俾我噶嘛，咁佢喺嗰個音樂比賽裏邊咧，有陣時佢第一，有陣時我第一， 哦，即係其實佢都係識唱歌， 佢唱歌唱得好好， 呼吸即係養生嘅嘢，佢都 OK， 問題唔大。佢而家仲日日游水嘅， 哦，你又日成日都打波，佢又日游水，你哋真係好中意活動， 一定要活動。 系 由而家开始，你哋都要 系啊，系啊，系啊， 即刻做， 即刻就做啦吓。财前明月光， 系啦。 寻觅百般沧桑变迁，寻觅百般的喜别，想起许多事，想起许多人，甜和酸。心有幸有心。风中并肩，有幸有心的感觉，勇气许多梦，勇气许多情和明天。一分一刻一天，一生消失似烟，一悲一欢，一日与你一直怀念，一丝一些，一一铭记，一月圆缺。忆将心永牵，相关相依相相，与你共历磨练，相牵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有爱永远都不变。心寻历百般沧桑变迁，寻历百般的起跌，想起许多事，想起许多人，甜和酸。心有幸有心，风中并肩，有幸有心的感觉，勇气许多梦，勇气许多情和明天。一分一刻一天，一生消失似烟，一悲一欢，一一与你一直怀念，一丝一些，一一铭记，一月圆缺，但旧梦永不改变。相识相知相思相忆，将心永牵，相伴相依相相，与你共历磨练，相牵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有爱永远都不变。有幸有心的 呢首歌真系不得了啊！好多笔啦， 系一双笔， 一色笔一笔地敬天。佢之前系双乜啦？ 相识相知相知相识相识， 呢个系咩笔咩？啱啱地同只笔分不不亲亲地知，哇劲！ 多谢潘伟源老师， 多谢 Lam 哥。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今日咧同大家讲一个咧，好耐冇同大家讲嘅话题，就系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嘅分别。因为最近同有个网友倾开咧，佢就想萧叔讲解一下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主要口语上、发音上有咩分别咧？第一样最明显嘅分别咧，就系美式英文咧响音后嘅 r 咧，我哋通常系会读埋出嚟嘅，而喺英式英文咧。是在某些情况我们才会读，即大部分情况呢响音后的 R sound 我们是不读的。最简单的例子比较短的字 CAR, car, car, car, car, 英式英文我们通常就 car, R 完就算了。美式英文我们会叫什么 car, car, car, car, 英式英文 car, car, car, 或者去一间酒吧我们叫 bar, B-A-R, bar, 美式英文呢 bar, bar, bar,英式文如果你读埋个 R 咧，就会怪怪地噶啦。但系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就系咧，当如果喺英式英文里面，就算我哋读 car 本身唔读个 R sound 啦，如果后面系跟住一个响音开头嘅字，我如果想连埋一齐读嘅话咧，通常咧我就会加翻个 R 喺度嘅。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 linking R。呢个系一个英式英文里面咧，虽然平时响音后嘅 R sound 我哋唔读，但系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读埋，即系譬如。The car is broken, the car is broken, car is, car is. 或者一间在中环的酒吧 a bar in central, a bar in central, a bar 正常是 bar, a bar, bar. 但是扔埋 in central, 因为 in 响音开头 I, 所以呢 a bar in central. He has a bar in central, 他在中环有一间酒吧。OK? 这个是英式英文要留意的地方。下一集继续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o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程礼根。 一丝一些一一点意，一月圆缺，但旧梦永不改变。相思相思相思相忆，将心永依。相关相依相相，与你共历磨练。相牵相亲相相依，爱觅梦和暖，有爱永。 教音乐，咁你有冇啲乐器嘅根底啊？嗰啲嘢噶？ 我因为教音乐咧，我就要俾心机学音乐，咁我咪去皇家音乐学院考佢啲试咯。 吓、啊？哇！弹琴嗰啲啊？ 我考唱歌。 哦，考唱歌， 考咗八级噶。吓、 啊？咁但你有冇揾人学过唱歌啊？ 要揾人学噶，揾一个好著名嘅歌唱家叫做林祥源老师。 系。 咁佢最近上两个月过咗身，我哋同佢。主持咗佢个安息礼拜，佢、教我，令到我喺音乐方面跳高咗嘅。咁、就考八级，就变咗好轻而易举考到啦。咁当时我哋以为考咗八级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喺某个，因为我入咗政府教书嘅，因为我响师范学校表现嘅成绩都过得去，就入咗政府教书啦。咁以为入咗政府教书咧，有呢啲八级一定会升级容易啲咧，原来唔系嘅，好幼稚。政府你升唔升级咧，纯粹就系因为你有冇读大学嘅、你系两条路行、一个就冇大学行嘅路、一个咧有大学行嘅路。咁、所以我就喺嗰度就知道咧个前途嗰、那个睇到个尽头。咁、变咗咧，我就有机会离开政府，我咪离开政府咯咁 样。哦，咁你总共教咗几多年书啊？ 十年 吓， 咁即系咪一路都系同一个 post 冇升职所谓？ 我真正教书咧就教咗五年小学，咁跟住咧我就喺政府个部门里边咧， 我会按时 common 呢度去嗰度去咯，就去教育电视，我系做教育电视老师咯。咁、跟住咧就系、香港有一间叫做警察少年训练学校开始，咁佢需要教处，当时叫做教处，唔系叫做教育统筹局，就揾啲老师去帮手教。咁我又第一批被征调过去嘅老师咯。 哦，系咪即系 cadet 啊？你 cadet school 嗰啲同学仔系中三出到嚟之后咧，又要训练，又要读书噶嘛？喺 cadet 系啦，冇错。 哦，我你就系嗰啲老师啦。 系嗰啲老师，佢读到够岁数，佢咪入警察学校，或者入呢一个消防局。或者入海关或者入监狱处咯。 哦，即系请 Sir 教过张伟杰噶。 系啊，即系 新入先。好啊，佢哋啊，嗰堆啊， 嗰啲 咁巧咧，就我冇教到佢，因为我系由第一届教两届啫。 系 教咗两届。 哦。 不怕海龙王，游丝不畏虎和狼，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中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和念我心让心机变正觉，变得响荡走黑暗热汗，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月光。人海恶危中望望，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响荡荡，原谅我心，赶走黑暗热汗，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热光。人海恶危中茫茫，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 喂，嗱呢度咧就开始有啲端倪啦，因为咧头先请 Sir 讲咗四个字叫做教育电视，嗱，因为一路都未同呢一行啊，头先请 Sir 仲话教十年书，咦，未有攞入电视台，咁几时入咧？好啦，首先讲下点解会揾咗你做教育电视嘅老师嘅咧？ 教育电视嘅老师我自己考去嘅， 系， 因为当时我喺一个小学叫做苏屋村南、东南西北嘅南，佢有北校、南校。咁就做老师，咁做老师嘅时候，我已经兼职紧香港电台噶啦嘛。咁我就成日去香港电台，我教下午班，上昼即系香港电台做广播剧咁样样。做完广播剧之后，如果嗰啲同事螺丝多嘅时候咧，咁我哋咪要做耐啲啦。咁我翻嚟上堂嘅时候咧，就好问嘅，差唔多学校揿预备钟咧，我先到。个校长就企喺门口睇啲老师同埋啲学生翻学嘅，程先生。今日做咩迟到啊？我话塞车咁，第二日见到我又迟，程先生今日又系塞车啊！即系嗰段 时间呢啲， 嗰啲时间咧就系调翻转。我一路教书嘅时候咧，我一路都冇离开过电台嘅工作嘅，就一路响电台度咧就播音咯。 咁嗰啲学校嘅老师啊、校长啊、同学仔啊，知唔知道你喺电台播音噶？ 我唔讲噶。 吓，系唔可以兼职嘅？唔兼职得嘅系嘛？ 吓， 系咪唔可以兼职噶？ 可以兼得。因为应该点样咧？嗰样嘢我费事申请。 哦。 因为佢又见唔到我样。 哦。 我又唔讲俾人听。 系。 咁咪唔申请咯。 你都唔认咁样咯，认得我都唔认咁样。 咁啊，讲教育电视之前要即系再推迟。 系啦，你哋点入香港？ 点入香港电台嘅咧？ 入香港电台，哎呀，呢、這个紧要啦，呢、這个紧要，我要感激一个恩人， 系 呢、這个恩人就叫做白允琴小姐。 你打电话去尽诉心中情啊？ 有冇打过去啊？ 哎，又冇打过去。 白姐姐事嘅，点解咧？ 听佢节目就听得多，起源于咧就系因为佢系我中学嘅同学。 系咩？ 即系路德会协同中学嘅同学。 当我读中一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同我嗰个牧师咧，就佢读中三噶啦。 即系佢个牧师 高我两班，佢系同班嘅，同个牧师。 明白明白。 咁所以嗰个牧师最近我哋倾开偈嘅时候，佢话最近我见到白云琴和响街，佢哋大家都认得咁样样。 哇，劲！ 啊，咁佢哋同班嘅。 系。 咁啊，点解啊白云琴我会系我恩人咧？咁一生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嚟，对我嚟讲重要嘅女人嚟噶吓。因为我中一嘅时候咧。我咪话喺教会度咧，我好多个活动嘅，我又唱歌啦，又做话剧啦咁样样。咁喺做话剧嘅当中，我系做得好好嘅，好多戏我都做。咁嗰个白韵琴咧就睇过我做戏，咁啱啱香港电台咧个儿童话剧嗰度咧需要人，白韵琴就喺香港电台播紧音嘅。 哦， 播紧佢香港电台嘅播音噶，咁就嗰啲主持人咧，即系嗰啲 producer 或者当时嗰啲 APO 啊，或者有关人等，就问佢。喂，你识唔识得啲细路仔？把声音几好噶，又有啲戏剧嘅根底啊！咁佢就介绍咗我试音，从此之后我就入咗香港电台儿童话剧组咯。 咁当时你系几多岁啊？ 中一，大约系讲紧十二三岁咯，仲未变声啦。 喂，但系咧，白姐姐好劲喎！请 Sir 中一，白姐姐系中三。但是中三的时候白姐姐就已经在香港电台。 啊、 然后还有一些 APO 和一些监制就问白姐姐喂有没有介绍啊即是其实白姐姐在香港电台的地位都相当崇高啊虽然只是中三。 又不等于崇高而是说当时那些工作人员和艺人我们叫做艺人播音的艺人。就是很 close 的、我们做完晒播音呢我们例必去吃饭的。例必有时呢我们仲去旅行添的。一起去旅行行山啊咁样。以前行山的人呢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播音员同我们一起行山的又有电台的台长又有那些 SPO, PO 咁样同我们一起。 打成一片 的。打成一片的一起去行山。 龙腾虎步上狮山啊。 是啦哇全部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山。是好好好 close。变咗呢佢白姐姐读緊中学。咁佢梗係见过有好多同学㗎嘛。咁佢需要啲儿童广播劇嘅人。咁佢咪问佢都啱嘅。咁佢咁巧介绍咗我。咁你话佢系咪我个引路人啦 谁令你于恋爱显得多幼稚谁在这刻心里没往事过去了的可以让它跑掉去是恨是爱不可说心事无论这刻心里几多失意时无论这刻心里极困倦盼你快将苦恼统统抛掉去，透过晚空倾诉，让我知，借助徐徐晚风，微微凉意，离愁全消。这刻心里没往事，盼你快将苦恼统统抛掉去，透过晚空倾诉，让我知，借助徐徐晚风，微微凉意，如愁全消。曾被爱与去爱，更加清楚去爱多。曾被爱与去爱，怎么可以两没有相欠？太痴怀念你，在往昔是我的。无论这刻心里几多失意时，无论这刻心里极困倦， 盼你快将苦恼统统抛掉去，透过晚空倾诉让我知，借助徐徐晚风微微亮意，如愁全消。 蔡国权哥哥的《尽诉心中情》啊，真系估唔到啊！请 Sir 嘅入行咧，就系同阿白韵琴姐姐有关，真系估都估唔到啊！听晚会继续讲噶，仲有少少嘢咧，佢哋喺广播路上都会再相遇嘅。多谢阿请 Sir 啊！ 但系请 Sir 都有少少回避我哋嘅问题，究竟佢有冇打一个上去尽诉心中情？ 我好耐仲想问啦，究竟因为阿请 Sir 讲到咁白啊，好似白姐姐咁样啊，就话佢系佢生命中好重要嘅女人啊！做咩啫？ 我 白啊嘛！ 你一话讲到咁白，我心谂唔系话白姐姐系嘛？我真系真听 我都有一个，不过唔系几好意思。 你讲得有啲坏啦。 刘伟恒讲啲嘢真系好流啊！ 系啦。 好， 梁丽勤真的很勤力嘅，好像梁丽勤咁勤力， 唔系冇，天气好像我咁凉啊嘛， 系啊，好啦，今日听晚继续有阿请 Sir 啦， 好凉啊， 我想补充少少关于头先我因为唔够时间讲啊，即系关于剪报纸咧，其实仲有另一样嘢，我先讲到咧，就系一啲正经嘅，同埋一啲冇咁正经嘅，好啦，今日。就要讲翻一啲关于娱乐嘅嘢啦。以前我哋细细个，如果当我哋如果上个星期有听我同阿一哥同阿老可就讲我哋细个嗰啲女神咧，咁我哋细个已经开始对于一啲即系女嘅歌星啊、明星咧就会好迷恋。咁我哋点样可以得到嗰啲嘢咧？嗱，我哋唔会有钱去信网买明星相嘅。咁咧，其实嗰阵时就系靠嗰啲报纸嘅娱乐版。哇！我仲记得当时咧。即系其实屋企即系少男嗰啲情怀开始出现嗰阵咧，咁又好怕俾阿妈知道咧。啊，原来我中意某某嘅女明星嘅。咁但系咧，你譬如一见到哦，今日咧就娱乐版又话边个？我举个例啊，譬如张曼玉咁样，咁我就会偷偷地咧，应该咁讲，我会抱住我阿妈嗰啲睇报纸嘅事，因为我阿妈咧又好中意睇娱乐版嘅。 嗯。 咁啊，佢如果俾佢发现，咦，点解冇咗份娱乐版，或者点解娱乐版穿咗个窿咧？咁佢就會覺得，咦，一定有蠱惑。咁所以我就通常咧就等晏晝時間，即係啲阿爸阿媽啲報紙睇曬啦，咁我就會偷偷立咗嗰份報紙嘅娛樂版，然後偷偷咧就會剪，譬如我冇解唔係解唔係張曼玉啦，呢個一個比喻啊，譬如啊個上個禮拜爆咗啦，唔怕講。譬如我舉個例，我中意鄭秀文嘅嗰陣，咁我見到鄭秀文啲報紙咧，我就會剪低啲報紙佢咯。就咁啊，儲咗一本咧係阿媽一定揾唔到嘅畫，即係嗰個 sketchbook 入邊就係我中意嗰啲明星嘅相嘅報紙啦。 但係你屋企人會唔會覺得你咧呢個啊迷偶像啊 係 唔好嘅？即係會唔會阻止你迷偶像 咧？我唔知道，只不過我唔想俾佢知啫。其实佢哋，因为我妈以前细个都讲啦，佢细个都话有储陈宝珠姐姐嗰啲相噶，咁只不过 佢储就得，因为佢大个啦嘛，而家 其实冇阻止，不过男仔咧，你会觉得哎呀，俾阿妈知道好似唔系几好，所以咪收收埋埋咯。咁嗰阵时咧，我就专登有一本嘅画册咧，就专系收Sammy 啊。杨彩妮啊咁样，咁我仲会点样咧？衰到点样咧？我觉得后期，因为咧，即系嗰份爱意实在太浓啦，咁我会点样咧？就系开始去。 你有冇同阿 Sammy 讲以前对你嘅爱意太浓？系 我知啊，呢个系 咩事啊？ 冇啊！司徒师傅话咧，佢都会剪报嘅，佢都会剪报嘅，特别系咧，佢会剪剪埋埋好多咧，关于佢身边同事嘅报纸。 系，例如最近有一份就系叫做导演刘伟恒，佢当虎巴。与太太有共识不追逐起跑线咁样咯， 系咯， 哦系咯， 吓， 唔该晒啊，真系几流下，系唔该，周师傅啊，咁譬如我嗰阵时仲会点样咧？哇，真系几衰嘅。咁头先我咪讲话咧，明州系好适合摆喺厕所嘅。 嗯， 咁我喺我其中一位亲戚咧，佢个厕所真系有一栋嘅明州同埋姊妹金电视嗰啲喺度嘅。 嗯， 咁你知啦，其实佢哋嗰啲摆喺厕所嗰啲咧。其实已经睇完噶嘛， 系， 同埋有味道噶， 唔系佢一阵香味，厕所嘅香味啦，你当系咁样样啦。咁我哋嗰阵时，即系去到，哎呀，净系剪报纸唔够，因为唔系日日都有 Sammy 咁，但系嗰啲金电视、大众电视同埋明州就可能会成日有佢嘅，有许 每一期都总会有一两张 有许志安嗰啲我唔剪嘅，系啦，咁啊，但系咧 剪烂许志安， 剪咗个窿出，咁我偷偷地咧喺我表姐个屋企嗰啲 金电视嘅名称咧就剪低咗，掹咗嗰一页落嚟啊，然后咧就攞翻屋企再慢慢即系裁翻佢，就贴落去我嗰本嘅小画册嗰度噶。 哦，啱啱啊队长讲咗一样嘢，勾起咗我一啲味道嘅回忆啊，即系报纸经历咗厕所出翻嚟之后，厕所嗰阵除咧。我真係好耐冇聞嗰陣除，但係好偶然， 你是不是想啊、 又唔係話想嘅，但係好偶然咧，係拎翻份報紙或者唔知邊個拎份報紙入去睇咧，你啊係啊，就係呢種熟悉嘅味道啊， 嚇！ 即嗱，即少少污糟啦，但係真係要經做大事咧，先至會有嗰陣嗰陣味。就算因為有試過，可能偷偷地喺入邊睇報紙嘅。 系， 系啦，你唔好问点解要偷偷地喺厕所边睇报纸啦。 睇咩版我唔问你啦。 系啦，但系真系冇嗰种嘅，即系你再行翻入去冇嗰阵除嘅，你真系做咗一啲即系大事之后，先至由我发现几次都系，系噶，同埋而家好耐冇问，我估真系。 你今晚问问报纸试下， 系有啲怀念。但系如果你话储一啲 怀念， 即系如果你话储一啲叫做非正式嘅 报纸， 我谂我有段时间有储卡斯拿斯嘅一啲 新闻 或者海报，即系唔知咩142场不失球纪录。咁可能会有个大嘅公仔，因为咁然后可能喺个体育版嗰度，咁我就会剪低个版嘅。 系、啊，你讲呢样嘢我都有喎，尤其是世界杯咧，嗱咁啊，除咗 佢哋一定会有好大片， 系啦，咁我咪剪柏天尼嗰啲相啊，或者法国国家队嗰啲新闻啊、消息啊，咁就系咁样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系几疯狂地中意剪报纸同埋 keep 报纸咯。 但系我就系未知道点样可以 keep 得好啊，嗰阵时系啦，咁因为我嗰阵时系通常摆咗一个嗰啲透明嘅胶 folder， 即系嗰啲学校嗰啲胶 folder 边，咁然后摄埋就喺个即系书柜嗰度啦。但系久而久之咧，佢啲报纸系变黄啊， 系啊， 同埋系直情系 有少少嗰啲唔知系类似书虫啊， 系会惹呢啲， 尤其是呢啲咁 嘅 天气咧，咁我哋唔会有个喂大佬，你估真系红酒咩？我哋唔会有个柜，即系有一个好干嘅地方去 keep 呢啲嘢噶嘛。咁所以我最后想讲嘅就系嗰啲嘢最后系点样咧？就是在我人生第一次搬屋，就应该是小学，应该中学一年班到啦嘅时候，咁嗰啲 sketchbook 开始抄得翻出嚟，即系两三年嘅嘢。咁首先第一咧，打开就黄得好紧要啦。咁有啲，因为我嗰时系用浆糊黐噶， 佢甩出嚟啦， 黐实成晒啦。第二就系、是。就係、是、有少少嗰啲咁嘅 蟲仔 走出嚟，咁跟住阿媽咧就話：喂，真係一定要抌喎、因為咧你唔知會惹成點樣，咁所以我就忍痛地就係嗰啲挑戰者號啊，唔知咩大地震嗰啲新聞，連埋鄭秀文，鄭秀文好似後來 keep 咗一陣嘅，即係嗰， 但係而家都抌咗， 梗係啦。 Sammy 真係慘， 唔好意思，唔關 Sammy 事嘅。 但係而家 許志安時， 而家真係互聯網嘅興起，令到好多儲呢啲報紙嘅小專欄或者一啲小報道都冇用。以前有個我唔知邊個哥哥啊，即係去佢屋企嘅時候發現咧，佢係會儲低即富康入邊介紹嘅餐廳。 係 咁，例如可能北角有間扒房好好食嘅，咁佢就會剪低，然後有機會佢真係會去食。因為而家我哋都係上網去嗰啲 App 度睇邊度有好嘢食噶嘛。 但係會唔會執咗㗎？到時去食嘅時候已經 咁嗰陣時，可能佢儲。好低，可能每個月會揀一間靚嘅餐廳去食，就係咁樣咯。同埋真係會有啲即係師奶真係會剪低啲食譜啊。例如我好似啱啱話蒸水蛋咁樣，咁佢真係喺個我見過有啲親戚屋企咧，個雪櫃門咧係黐住啲食譜，即係用嗰啲磁石。 媽媽唔知煮咩餸啊，聽晚係嘛？ 係啊，咁就真係靠嗰度嚟話，即係諗今晚食啲咩。所以我哋就思如果同學係唔記得買報紙，然後臨時臨急夜晚。喺阿媽個廚房嗰度就攞咗嗰個蒸水蛋嘅食譜嚟交嗰個月報記錄。 但係咧，我上面咧樓上一台有個同事咧，佢係儲咗一份報紙嘅，佢都幾年嘅啦，儲咗，但係咧佢係用個雞皮紙袋包住咧。其实仲 keep 得好好冇黄到喎，咁、究竟系而家嘅报纸易 keep 啲定系咩原因咧？ 请教下同事先啦。 系啊系 啊，我见过噶。 好，听下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此感到鼓舞。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以及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关键的一年，对一国两制实践有重要意义。特区政府会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发挥好爱国者治港的力量和价值，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原定明天结束北京行程的李家超又说，在相关部委安排之下已经完成主要行程，提早在今日回香港。在北京，港区人大代表团副团长陈勇说，代表团下午在入住的北京饭店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海关总署副处长等多个内地官员参与。陈勇说，人大常委李慧琼在会上提出，希望将内地旅客免税额由5000元加到30000元，相信当局会仔细研究，希望有进展和好消息。另一个港区人大黄冰芬说，向海关总署建议延长受欢迎的铁路口岸福田和罗湖的通关时间，平日延长到午夜12点，周末和公众假期延长到凌晨2点。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充分肯定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在内外复杂形势之下仍然取得骄人成绩，经济增长达到目标，就业人口稳步增长，在经济不容易之下，政府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对国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国家经济稳健增长，形容政府工作报告务实进取，有信心经济增长可以达到 5% 的预期目标。南韩各高等院校今个月展开新学期，受年轻医生工潮持续影响，各校医学院因为学生集体休学或者罢课变得非常冷清。根据教育局统计，截至昨日傍晚，按正常程序申请休学的医学生一共有超过5400人，占去年四月全韩在校医学生的 28.7%， 而未按程序或者未符合条件的休学申请更多。校方未受理休学申请，由于罢课持续下去，可能导致缺课医学生集体留级，部分学校已经推迟开学，但是考虑到第二学期的课程安排，各校难以无限期推迟开学。校方预计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能不能够恢复正常，将会在今个月中下旬明朗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初时有雾，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气温逐渐下降到夜晚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朝早，气温降到16度左右，随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何嘉欣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北 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请嚟骨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恶性骨肉瘤呢种罕见嘅原发性癌症。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何振良就作为翻译前往，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作出了大量的贡献。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集合体坛热话分析分享， 港大体坛睇见沙 沙。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有前香港羽毛球代表队运动员陈爱薇，热爱羽毛球的 Amy 退役之后成为教练，依家更加是先进组55岁世界女单羽毛球冠军。 港大体坛1、2、3， 主持梁乃勤、叶允儿、李丽，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好啦，咁啊，提多一次啦，听晚咧就继续有请 Sir 出现嘅，咁啊开始讲佢咧，即系究竟系点样掂到广播界咧？咁啊，听日咧就会讲少少端倪出嚟嘅。咁啊，我哋就暂时咧都唔好讲报纸啲嘢住啦，因为其实讲报纸真系有排讲啊，仲有好多嘢未讲，咁啊有机会再讲啲有啲即系成手墨嗰啲都未讲啊。我反而想讲下一个题目啊，就系咧。即系头先阿请 Sir 咧，就喺上半部分就讲到咧，佢不断咧就喺度转校啊，即系适应啊。啊，我突然间谂起系，我唔知啦。首先我哋问咗即系在座两位拍档先啦，你哋有冇经历过一啲类似转校嘅疑惑啊、适应啊、适应唔到啊？有冇经历呢啲嘢咧？ 中途转校嘛，即系唔系讲紧升学嗰啲，即系读下三年班、四年班嘅时候转去另一间学校嗰啲嘛。 吓，吓有冇啊？ 我幼稚园试过嘅。就是因为嗰阵间幼稚园，我好似讲过下，间幼稚园要拆，因为咧要起荃湾地铁站，咁所以咧，再适逢，因为我咧就由大窝后咧就搬屋搬咗去围村住，咁变咗咧就，横掂都系啦，咁阿妈带凑住，如果喺荃湾市区嗰度翻学咧就好麻烦，咁所以咧就，唔好啦。就轉咗去圍村裡面嗰間幼稚園，我行一分鐘就自己翻學咯。 哦， 係喎。 係，咁呢個轉校嘅過程有冇啲嘢唔適應啊，或者係覺得唔對路咁樣啊？ 其實咧，我係一個，我發現我係一個咧，適應力都相當之唔錯嘅人嚟嘅。細個嘅時候，即係 even 而家都係嘅。譬如突然之間你話要去唔知邊度做嘢，即係離開香港要做嘢，或者離開香港要去生活咁樣咧。咁其實我係 OK 嘅，即係我係嗰啲咧，去到第二個地方，哇正，有得發掘，哇不得了，即係我係嗰啲。所以咧， 即係細細個都已經係咁噶啦。 係嘅，我唔怕陌生，我唔怕生保嗰啲嘅。咁所以咧，以前咧，我媽都成日講。譬如阿哥咧，啱啱一離開阿媽嘅懷抱讀幼稚園嘅時候咧，佢係喊到爆炸嘅。但係咧，可能係因為我見到阿哥都有翻學啦，咁我翻學有咩問題啊？咁所以就算同埋因為我同阿哥係同一間幼稚園啊嘛，咁所以阿哥喺度，我使乜驚啫？咁所以咧，我翻學係從來冇喊過嘅。 哦，一哥咧，有冇啲轉校適應困難症啊？ 先唔好講話升小學啊，或者升中學嗰個先。我曾经有段时间要求转校嘅。 是。 哦你俾人吓。 唔系。我要先讲返起啊。 咩事呢 上个星期三啊我哋男人之气提起嘅一样嘢。 咩事呢 90后嘅一个女偶像就係 Twins 嘛。 是。 咁 Twins 入面有首歌啦叫女校男生。 是。 咁就係话、 哦。你想去申请读女校入面嘅男生㗎嘛。 呢个我中学嘅时候先学识嘅道理。但係嗰时佢入面有句说话係咩象插班身甲动作很流滑啦。所以呢 佢冇个象字嘅系插班生急，动作很流滑。 系呢个我，跟住之后咧，所以咧，我记得咁啱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 系 我嗰届即系我嗰班咧，真系嚟咗个插班生。 你 form 几啊？ 唔系，我嗰时小学三年级定四年级嘅，系啦，咁就真系有个插班生咧嚟咗我哋学校嗰度。 好似流滑真系。 咁又唔系好似流滑，系。但我觉得佢，我仲记得佢叫咩名嘅，我记得佢翻，因为佢有嗰啲，即系好似我哋拍戏咁样。嗱，今日同学，我哋有个插班生嚟到啦，我哋先俾佢自我介绍先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咁咪企喺度，我仲记得佢嗱，花名我觉得冇所谓啦，花名叫菜肉包咁样嘅，因为佢姓菜嘅。咁跟住之后咧，啲女仔系嗰种深深眼，我觉得系。我覺得係嗱，你問我，我梗係我靚仔啲啦。但係我估覺得係 一個人真係自細真係對自己好有自信心啊！真係 係啊，因為佢曾經讀過五日四夜中醫體驗營啊嘛， 四日三夜。但係因為有嗰首歌嘅加持啊，再加上咧嗰、那個即係嗰個蔡同學咧，佢真係能言善道啊！ 哦，所以咧插班生就變成咗一個品牌 咁樣啦。咁然後咧。啲女仔真係擁埋過去同佢玩啊，然後又食，即我哋即你知，尤其是男仔可能都仲係比較叫做冇咁快成熟啦，所以啲男仔都仲係好似好小學雞咁樣喺度玩啊剩啊，但佢已經行過去同啲女仔喺度相處，我哋喺隔離睇，哇好成熟啊！ 佢長大咗一定係劉偉恆咁樣， 我唔知啦，好多年冇聯絡啦。咁跟住，所以咧，我曾經有同屋企人話。可唔可以我都去转校啊？我都想受欢迎、 哦。即系你想有个光环。 系啊， 咁、 okay, 但系梗系唔俾啦， 梗系唔俾啦，系啊。咁但系系咯，呢个系我对于即系转校或者插班嘅一个叫做 fantasy、啊。 但系咧，因为咧以前我读紧小学嘅时候咧，即系由于咧就开始发展啊，荃湾。咁咧，我哋圍村附近咧，亦都係開始咧就係有唔同嘅公共屋邨出現。有公共屋邨就有咩啊？学校。咁咧就開始嚟啦，即係因為圍村嘅小學嗰個程度咧，好多人都話哦，其實唔係真係咁高嘅啫，因為都要就翻啲子弟啊各樣嘢啦。咁同埋讀書嘅人咧，都係嗰一堆嚟嘅。咁咧就開始出現咗咧，就係、是、有啲同學咧就見到啊，嗰度象山村有間小學、哦，跟住佢阿媽咧就將佢轉咗去啦。 係， 咁就開始咧，即係本身圍村 原因係。 個原因就係會覺得誒讀嗰啲小學好啲，即係個程度高啲嘅時候，咁、我個仔學多啲好嘢，咁佢升中學咪再叻啲咯，咪、可以升到啲好啲嘅中學咯咁樣嘅。咁跟住咧就圍村本身圍村小學嘅讀書嘅學生人數咧，其實越嚟越少嘅會，因為即係、你喺圍村裏面，即係個人口係咁多嘅啫嘛。咁咧跟住嗰陣咧，啲老師咧。就開始同我哋講啦，即係當阿某某轉咗學之後咧，即係轉咗學校之後咧、老師就話：嗱，你哋唔好同佢玩啊！ 哎呀， 係啦，你同佢玩， 叛徒嚟噶， 係啦，你同佢玩咧。就佢就冇話你同佢玩就等於唔妥我，即係冇講呢啲。但你同佢玩呢就唔知會罰啊定唔知咩咁樣嘅。咁跟住呢我哋就真係唔敢同嗰個同學仔玩。 咁聽話嘅。 小學嘛。 嗰陣時已經有啲咩分門分派 咁樣。其實好似三年班到㗎啫。咁小學嘛。咁跟住呢後咪我就發現真係驚同埋唔敢接近嗰位同學啦。咁然後呢后屘有一次，我发现到另外有位同学咧，就同嗰个同学仔一齐玩。 系 咁，然之后 你去督背脊， 我冇督背脊，我见到我见到嗰阵咧，我系好紧张。我话：哎呀，你哋一齐玩死啦！如果俾阿 Sir 见到就大件事啦，咁样。咁后屘佢哋就话啦：嗱，你都见到你而家咁样都一齐玩啦，你唔好讲啊，咁样咯。 哎呀， 系啊，即系会有啲压力噶，其实 系啊，因为咧嗱，即系好似阿请 Sir 所讲啦，因为。我谂尤其是喺以前嗰个年代啦，就冇咁多嗰啲咩一条龙直升啊咁样样啊，咁所以咧转校呢样嘢咧，或者系要面对转变环境呢样嘢就比较多。我有转过嘅，但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咁因为 咧，你有转校嘅？ 我转过一次校，其实我 系几时啊？ 就系幼稚园嘅 B B 班。 哦， 因为咧我。根據我媽講，我完全冇印象啦。以前有一間叫立本幼稚園，就喺而家嘅跑馬地電車總站嘅一個位置啦，或者咁講，而家係應該變咗公園嗰橛啦。咁嗰度以前原來我媽講我都完全唔記得，嗰度原來以前有一間嘅幼稚園嘅，咁後來就唔知冇完全冇咗呢間學校啦。咁我根據我媽講，我讀咗好短時間咧。跟住嗰间学校就要执笠啦，咁然后咧我就转咗去我嘅母校，咁我间母校就有幼稚园，然后就小学， 就 中学 一路 就升，所以我严格嚟讲，我只系读过一间学校嘅啫，就冇乜嗰啲转校嘅，即系甩碌嘢啊，或者唔适应嘅。咁但系咧，嗱，我哋即系总会有转变嘅时刻嘅。 譬如由幼稚园升上小学啦，又或者由小学升上中学咧，其实对于啊我哋呢啲啊心灵啊仲未成熟或者比较脆弱嘅学生嚟讲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难关，因为我同梁丽勤完全唔同嘅，我就系嗰啲好需要有 comfort zone 嘅同学仔。我举一个例啊，咁我间学校咧，佢咧有两部分嘅，好得意啊，以前啲学校。咁咧，我哋嘅小学部啊，应该咁讲，佢幼稚园咧就本来喺罗便臣道，而家都冇咗噶啦，而家起咗楼噶啦。咁嗰阵时咧，就因为佢哋酝酿嗰笪地俾人，可能卖咗俾人定点样样啦，要起楼啦。咁其实咧，佢已经系逐步咧就将部分嘅班咧就慢慢迁移咗去北角嘅。咁所以咧，我喺罗便臣道读咗 B B 班。即係最細嘅幼稚園班之後咧，喺中班咧，其實我已經係去咗北角讀書嘅。咁其實嗰陣時已經有一堆人係唔同咗嘅，因為有啲同學就冇跟到落去北角啦。咁而我去到北角又識咗一堆新嘅同學仔。嗱，我記得當時咧，其實我都係有一個適應嘅少少困難症，就因為梗係有班朋友你玩得好開心。咁突然之間呢班朋友唔見曬，又或者譬如坐校車，我記得嗰陣時我要坐嗰啲白牌車啊。即系我仲记得嗰、那个 有个姑娘， 系啊，有个姑娘，喂，直情系嗰个师傅咧，即系揸校车嗰、那个嗰、那个婶婶，系一位女士嚟嘅，成日戴住对劳工手套，但系好有杀气嘅，即系好似亚视嗰啲大家姐嗰啲款咁样样嘅。咁啊，嗰个咁嗰时我记得咧，佢但系佢又好锡我哋嘅。好啦，我去咗北角之后，我就唔系坐嗰部校车啦，嗰啲同学仔又唔见晒啦。咁我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好唔舍得嗰班人噶，所以亦都令到我咧。初初去加入去北角校舍嗰个中班嗰阵咧，我系有一段长时间先至识到人啊，或者要觉得我自己即感觉安全咁样样咯，吓就系咁啊， 真系唔似啊！ 呢个啊，我有类似咁样嘅嘢嘅，但我记得我冇阿队长咁多愁善感嘅，系啦， 我唔知 啊，但我记得我记得有个画面好清晰嘅，个画面系。因為嗰陣時翻學咧，你當翻小學啦，就六點半鐘要起身嘅啦，即係有時可能個天都係天蒙光嗰個狀態啦。咁因為仲係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會幫我即係著校服啊，幫我可能扣三樓嗰個狀態啦，我記得。咁咧就係無啦啦扣下，即係著緊衫嘅時候咧，我忽然喊喎，咁咪問我即係發生啲咩事啊？我話唔知啊，我覺得我唔捨得。幼稚园嘅嗰班同学仔啊，咁样， 即系升小一， 系升小一嘅时候，跟住之后就喺度喊得好劲啦。咁当然屋企人就即系嗰啲， 俾你翻翻高班啊，是但啦咁。 唔系，但听讲话我嗰时入幼稚园都系喊咗一个月嘅，都系， 系 啊系啊，我系都系 keep 住喊嘅。咁但系去翻嗰个就屋企人就安慰我，哦，梗系唔系啦，你翻到即系小学都会有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噶嘛，即系人生就系充满住呢啲离离合合啊， 喊系解决唔到问题 嘅，喊系解决。 系即系好似你而家氹啲僆仔嗰阵就喊啊，解决唔到问题嘅。 冇用嘅，我记得系氹咗好耐，本身 氹你靓妹多啫，喺啲酒吧度。 但我记得我系扭计话唔想翻学，系要翻翻去，即真系想翻翻去幼稚园，可唔可以唔翻小学啊？咁样咁，但系即当然即软硬兼施之后，咁你冇啦，最尾都系上咗校巴啦。 嗯， 但系一翻到学校咧。 鬼打冇咁精神， 就跟住之後就已經唔記得曬啦。即係我冇，即係冇嗰下，我唯一係真係嗰招喊一喊。但係翻到小學嘅時候已經好快，哦一齊玩咯，跟住就喺操場跑啊、剩啊咁樣咯。我就記得我嘅記憶 係 咁樣。 我如果我係喊咧，通常都係因為我有一啲嘢。自己身有屎唔敢翻学，我先至会喊。即系例如系死啦， 今日 呢个放完假，但系啲功课未做晒啊，大件事啦，咁就喊啦，我唔翻咁嗰啲，会系呢啲咯。但反而咧，我会记得嘅系，我以前读一年班嘅时候有个同学仔，我到而家都仲记得佢个样同埋佢个名噶。咁咧，佢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可能我有一个唔错嘅一个 background 系咩咧？无论系幼稚园嘅时候又好啦。小学都好啦，都是阿哥读那间，跟住我读啊， 即系阿哥照住啊，简单一句， 即系我见到阿哥喺度，咁我咪就系个 comfort zone 咯。即系如果你叫我自己好陌生咁细个嘅时候，可能我会惊都唔定嘅。咁、但系到小学嘅时候都系嘛，咁阿哥读三年班，我就读一年班啦。咁使乜惊咧？有阿哥喺度，咁咧我就一去到课室嘅时候咧，因为我其实未入小学咧。我都已經成日翻去我小，即系我當時嘅小學度玩，因為阿哥喺度啊嘛。咁我哋當學校放咗假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擒鐵絲網入去玩噶嘛。所以嗰度其實你會覺得你係經常出入嘅地方，咁、你就好期待，快啲讀小學啦咁。 咁而一年班嗰阵咧，就突然间大家都冇喊，但系突然之间咧，有一个同学仔咧一入到嚟嘅时候咧，系喊到拆天，喊咗好多日嘅。 哦。 而每一日咧，佢阿妈咧都系喺出面个窗口嗰度咧挨冻住望住佢，同埋个样好担心，佢连阿妈都有少少想喊。咁佢妈咪个样咧，我又系好记得嘅，因为佢系一个好朴素嘅一个女士啦。是围村里面的那些年纪大少少的一个婶婶咁样啦。咁呢后咪咁佢喊到好烦，因为佢坐喺我隔离。跟住我就成日都觉得好烦，你唔好喊啦咁。但係佢係真係放声高喊高喊咁样嗰啲啦。 但你有冇问过个原因系？ 我冇特别问嘅，直至到呢老师都顶唔顺啦。就叫佢你唔好喊啦咁。咁后嚟呢老师就係猛整，然之后呢佢就自己同自己講咁樣啦，好似就是其實係同我哋講嘅，同其他同學講就係話，因為佢係未讀過幼稚園噶，佢、 哦、 一嚟咧、哦、就讀一年班啦。咁但係點解會咁樣安排咧？冇人知。總之佢一嚟就讀一年班。咁而喺圍村嘅小學裏面咧，好多時都會有呢一啲奇奇怪怪嘅一啲 case 出現嘅，有一啲可能係。佢同你同班，但 系 摆明你睇佢个样咧，佢大你五年嘅，但系佢就宣誓细咗，然之后变成同你同一班。咁有啲可能系以前嘅新移民， 有数嘅，读紧小，嚟到我哋班读小一， 佢啲毛生晒出嚟黑衣掹嘅， 有头晕啦， 系啦，咦？但系一个咁大个，然后同你一齐读三年班咁得意嘅，原来佢讲翻就系原来佢宣誓细咗，报细咗，咁所以就要同你要追翻啲英文嘅。 所以是特登报世的， 特登报世的，是啊。 那个成日喊嗰个同学，即后来你仲有冇同佢结缘啊？咁 冇嘅，但系后嚟咧，我谂佢喊咗一个礼拜到啦，终于唔喊之后咧，哇，铁嘴鸡嚟嘅，原来系 咩叫铁嘴雞？ 即系好巴渣嗰啲啦， 系啦，不停讲嘢，不停讲嘢，佢就会系嗰啲咧， 你可以称A K A 梁礼勤， 系啦。咁跟住咧，即系譬如有班，因为佢系男仔嚟噶嘛，有班女仔一齐喺度玩紧唔知咩嘅时候咧，佢就会走埋嚟，同埋小朋友嘅声好尖噶嘛，咁佢就会走埋嚟，你呢个唔系咁样玩嘅，咁即系嗰啲咯，但系男仔嚟噶。 但佢以前系成日喊嘅， 佢以前成日喊嘅系啊， 真 系 好可惜。呢首歌好可惜，你当时唔识。如果唔系，你可以赠佢呢一首歌嘅头一句歌词。我真系咁啱揾到，咁得一只碟摆喺度，系攬到呢一筹。《欢乐心》播一人有一个梦想，系咁样系，好似呢首歌有意义啲，因为 咦嗱，一个喺度拗紧头， 一个我知 拗紧手指，一齐唱啦。 分离从来不易啊嘛， 嗱，铁嘴鸡听住啦。 学入性绝无意义，它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梦似是失去纠结一首诗，仿佛听别人故事。今天我岂可关心多一次，又再让这次痛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藏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谁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爱何幼稚？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几分伤心几分痴， 就是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谁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你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 正所谓分离从来不易啊， 这个你我早已知啊， 系 哭泣声全无意义啊，大家唔好喊啦，笑下咪算咯。 但我估而家啲后生嗰脱都未必会喊， 系咪咧？ 因为我经历嗰个阶段咧，就系、是、小学都仲系会有依依不舍啊，然后大家要写纪念册啊， 万里长城长有长嗰啲啊嘛， 系或者 记得 M 记得 E 记得 M E 记得 M 啊， 咩？ 你写唔写呢个噶？ 我有写万里长城长有， 但你冇记得 M E。 仲另外一个嘅系 有余永固咯， 系系咪英文嗰个系 My pen is blue，My pen is you 。但系去到我谂去到中学嘅时候都即中五嘅时候咧，都仲有人有写纪念册嘅。 系， 但系咧，你已经冇咗嗰个feel， 即系嗰个分离嘅感觉啊。个系因为社交平台实在太过蓬勃啦，喺嗰个年代，即系我中学嘅时候已经。即係你轉頭已經見到個 friend po 嗰張相，其實你冇感覺真係離開咗，或者大家真係會分離一段時間。所以我記得嗰陣時，我積咗係有幾十張嘅紀念冊嗰啲紙咧， 冇派出 屋企到而家都仲未還翻俾人啊！ 哦、 喂，嗰陣時你知唔知寫紀念冊？ 你都幾衰㗎， 係 寫紀念冊其實幾攰嘅。你諗下，我哋嗰陣時咧嗰啲班咧有四十人㗎嘛，咁你去到小學六年班咧，你逐個派喎，咁你又唔可以寫一式一樣啦。咁你逐个谂啦，啊你又谂啊呢条友几乞人憎，但系都夹硬要写有余永固啊，超过名啊， 啲血型系全部都系 K 型、啊。 咁啊，你谂下要最后嗱，全班人猜匀晒有四十张，仲有隔篱班咧，咁你谂下又要谂下派俾边个好啊？嗰本嘢可能得三十五页嘅，咁有五个唔派佢可能会唔开心，即系好多呢啲咁嘅计算喺度，嗰阵时已经要。即係學識呢啲咁樣嘅社交禮儀㗎啦嘛。 但係咧，我係從來都冇紀念冊嘅。係我記得小學六年班嘅時候，突然間有個同學仔咧，得兩個做呢件事嘅啫。就攞咗出嚟咧，派啲紙出嚟咧，就話要寫紀念冊。我先知道，哦，原來呢個世界有樣嘢叫紀念冊。但阿媽係冇唔會買呢啲嘢俾我哋咯。咁所以咧。我當時咧就係成為咗紀念冊嘅擔當啊，係點做呢？就係因為咧，圍村嘅同學仔亦都唔係話咁擅長經常用支筆嚟寫字嗰啲啦，因為大家都係玩嘅啫嘛，翻學咁所以咧，我就認投曬所有咧，你交俾我啦，咁然之後我就扮嗰啲同學咯，幫佢 fill 幫佢 fill 咗個紀念冊， 即係陳小明啊， 係啦， 黃小琴啊， 係啊，即係老屈咗嘅，即係阿一同埋劉偉恆咧都唔會寫噶，好啦，等我幫佢兩個寫， 身高唔知道， 唔係淨係寫。一啲即系嗰啲叫做纪念嘅说话咁样咯，就系、是、记得 M 记得 E 记得 M E 记得 M 刘伟恒咁啦。咁好啦，第二个咧就系、是、万里长城长又长，我哋嘅友谊比任何嘢都长。阿一咁样咯，我就帮佢包办咗，因为咧真系、 啊、 真系佢会即系佢俾人哋写嘅会回翻嚟嘅人系唔多嘛。咁咪等我嚟咯、 啊！我记得我小学都有两本， 都算系咁啦。 而嗰两本而家都仲系喺。喺屋企啊，都 咁嗰啲人去晒边啦， 冇联络啦。 咁、你有冇揾人哋 Facebook 啊？又话友谊永固，你班人几虚伪啊？ 好似早排有个女同学有揾翻，不过呢啲唔提啦，呢啲。喂，但系真系冇联络啊，好多年都冇联络。 小学难啲啊，我觉得。 你而家仲 keep 住嘅， 有啲变咗中学同学咪会 keep 咯。但系如果你真系斋小学同学就冇啦。 中学同学系比较上易搞啲嘅。 如果系中学嘅女同学咪继续 keep 住咯。 咁唔同。 唉，好啦，大家今晚如果有纪念册打开嚟望下，仲有几多个你而家有 keep 住联络啦 好啦， 听晚见啦， 拜。Bye!